系嘛？不过系样衰少少，有咩逃军行李接礼咁样系嘛？屌真系又 哇！ 我最惊啦！ 你唔系搞错，你搞错呢、這个咧系 premium 嚟嘅，应该加价添，大佬真系。 咁佢知噶嘛？拣车嘅时候， 唔系你有样噶，大佬你有相摆埋上去噶、哥， 唔记得咗添。你真仲有啊？你唔知啊？你唔可以唔好 service 啊！我嗰阵时候去 Washington DC 嘅时候嘅经验就系、是，除咗头先我讲嗰扎嘢之外咧，最后嘅的士佬系俾个 apps 嚟，而家有五粒星啊嘛，即系我哋平时我哋咁样。 系， 你帮我 tick 啊。即其实有奖赏的。第一佢我哋都会好啲嘅求俾一两蚊即係当 tips 啦咁样。你唔俾亦都冇问题。 唔係佢唔会俾咗老凤嘅服务态度俾你。 冇错跟住佢就会好即係诚意咁同你讲阿龙我车完你啦。你帮我打粒星啦有五粒。咁你你都唔好意思啦你起码咁四或者五啦大哥係咪 咪即係类似淘宝佢嗰种咁嘅 comment 制度囉。 喂，呢个系好嘅件事嚟嘅。如果政府真系要做嘅话，重新开始呢个白牌嘅话，有咩问题咧？全世界都系搞紧呢样嘢啦，全世界都系打破垄断啦， 共享 经济、公平竞争啦，同埋你开发不同嘅市场啊嘛。我搭的士我要平嘅，嗱，我有代价噶。第一，即系我要等耐少少，我都唔知道会唔会拒载。屌拒载你都冇个办法系嘛？跟住佢都会兜路噶。跟住个价钱唔系 fix 嘅，你系咁喺度跳嘅。喂，而家我搭 Uber 几正？如果真系有机会嘅时候，我咪最多俾咗几十蚊，咁我预咗做大嘢啊嘛，咁冇问题咯。系啦，所以我都认真考虑下做唔做呢个 Uber 司机嘅话，定有时都冇咩嘢搞嘅。 系啊，喂，有好多啦，即系其实你阿Q 爷都话，即系想做 Uber 啊，已经系。 你知唔知啊？最近而家最入行嗰啲啊，系几万蚊一个月噶，大哥。 咁样咯，都话咯，你做三个月啊，已经可以买到架车啦，已经系。 系嘛？做三四个月啦，有条僆仔啊，话唔知做咗几个月啦，佢系买到层首期啊，用呢个绿表啊嗰啲。咁你话赚几多啊？证明呢个系有市场噶嘛？喂，你政府唔系吹捧紧呢样嘢嘅咩？有市场一样嘢可以做噶啦，佢唔合法嘅，你咪令到佢合翻法咯，喺啲规管嘅范围里边咯。 即系我觉得就系香港咧，就唔应该系一个全世界咧最自由经济体系嚟嘅，因为如果你话即系咁。即系你最简单嘅一个叫做系即系 market solution 都解决唔到嘅时候咧，即系你都系 satisfy 唔到佢，仲要阻止佢嘅时候，咁我觉得即系要调整翻咯，呢一个名次系唔好呃鸠人咯，即系话你自己系欢迎呢啲咁样嘅外来投资者系去投资香港咯，讲真。 咁所以你投资推广处咪交咯，大哥，你初时同人哋倾嘅时候。喂，你投資推廣處，你唔係同人講清楚我哋香港現有嘅法係點嘅咩，大哥？你叫人入嚟嘅時候， 唔好信投資推廣處啦。以後 喂，哥，喂，我都即刻抄到啦。出租司機有個許可證，你唔係 facility 啲人去申請攞呢、這個呢、這個許可證嘅咩？ 係咯， 黐線啊，簡直係。 好， 因為呢個香港你冇咩 今日時間差唔多啦，唉，咁啊，即係係啦，過兩日聽到炒花生啦，拜拜。 花生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。HK Peanut.com， 我系林卓廷。